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了，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对于一段感情，在意过程还是在意结果，这也是要分时段。我认为在当年情窦初开然后青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在乎过程，没想过什么结果。那时候只认为只要是人生路上有你的路过，而且有你的相伴，那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必想那么远，什么结果，什么永远的。那时候那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是我当年的座右铭。而那时候只是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山盟海誓的爱情，真的不会想到什么结果的。可是我觉得如今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更在乎的是结果吧，因为再也耗不起也等不起了，所以还是更在乎结果一点吧。 更在乎结果还是过程？那就爱情这个东西呢，可能也都是相对而言的，可能有的人真的每个人都会想遇见爱情，但是看你这个人是怎么对待爱情和怎么看待爱情这个事物。因为爱情，每个人的爱情都不同，每个人对爱情的想法和判断也都不同。所以说如果说结果非是两个人结婚是最好的结果的话，大家应该是更在乎结果吧。因为毕竟人，大多数人总是还要结婚的吧，结婚是最好的结果。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对于一段感情，你是更在意过程还是更在意结果，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亚木的网友。还有比夜更黑的是珍惜，还有比夜更深的是爱，还有比夜更长的是情。原谅我只为一生真爱而忘却流年。天暗了下来，夜幕降临，寒风卷起忧伤的落叶，呼啸着远去，隐隐还是听见了鞭炮声，烟花绚烂映亮了窗帘。年还在继续，味儿却不再浓烈。街头巷尾的店铺像一只只的彩色气球，将行走在寒风中的人们一一牵引。打开一本书，眼眸渐渐染上文字的墨香。没有笔的夜晚，读一段文字，听一首歌，看一个故事，想象着和你来一场意外的重逢。岁月荏苒，时光匆匆，日历一页页撕下，那些遇见又遗忘了多少人，那些相处又淡忘了多少事。 或许走一段路，见一些人，遇一些事，是不同年龄，不同的经历。那些以为的情难自禁，是冬天里穿透生命的音符。叩响安静如水的夜晚，那一瞬，一眼抵万年，无人能及。多年后，我依然怀念那个不期而遇的初夏。我们守在各自的原地，按耐住心中泛滥的爱，凭借相思化为烟火，在漆黑夜里燃烧成灰烬。望眼欲穿的眸子里映不出一个完整的影，曾经嬉笑怒骂，如今天各一方。一座城，一个人，用冷漠掩盖心中狂热。看空寂的夜，绽放绝情的火。真了，假了，假了，真了。是是非非，黑黑白白，我该用什么来诠释这一份情感？关上一扇门，点亮一盏灯，一切静谧不语而又各自安好，还有什么可以继续用爱来书写？今夜我借夜的黑模糊黑暗的往事，如烟的岁月写下爱你的红心，而你是否在另一座城市揽月赏花，用激情点燃一支烟，早已忘却我的存在。城市的夜太黑，我点起无数红灯笼，依旧看不清远方的路。你的身影栖息在灯红酒绿中，被夜无情吞没。一个季节就是一场戏，又有谁人来叙述？如何爱你是一种煎熬。不羁的云会选择四处流浪，这一生用尽力去爱你，为了你忘了自己，忘了所有，忘了时间。可是我错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就像一滴泪流不成一颗坚强的心，就像一阵风吹不开冬天的阴雨。夜越发深了，爱与被爱的问题依旧被路灯们相互探讨着，争论不休着。爱是什么？什么是爱？一旦跌进爱的城堡，你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披上一件外套，倒上一杯红酒，静静看摇曳的酒杯，红酒杂染着夜的寒意，凉凉入口，有一朵花儿在舌尖开放，妖冶妩媚，

解释你说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那次中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当这次烟火叫人坠落，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拉扯中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无论你渴不渴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但是每个人对爱情渴望的理由却不一样。对于一段感情，你是更在意过程，还是更在意结果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莫的网友。没有什么是永远，也没有什么会很久。加菲猫里有这样一个桥段，加菲和欧迪无意中走失了，然后被卖到了宠物店。加菲为此感到很痛苦，他担心主人乔恩会思念他成伤。但是在一个清晨，乔恩走进了宠物店，老板上前询问他需要买宠物吗？他看见了加菲，意外之喜，他立刻把加菲再次买了回去，最终一家团圆，皆大欢喜。故事的最后，那只世界闻名的肥猫在日落下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开口去问乔恩那天他为什么会走进宠物店。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似乎都会倍感皆大欢喜。这种欢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加菲与乔恩的重遇，如果可以换个地点，比如街角的拐角处，比如某一个异地，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只要不是在可以重新购买宠物的宠物店，我都会觉得结果是皆大欢喜的。但是偏偏却是在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宠物的宠物店，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欢喜。 那只举世闻名的肥猫之所以不开口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说多了是眼泪，讲多了是故事。如果我是那只肥猫，我也不会开口问，因为问了只会徒增乔恩的尴尬，而且破坏他们之间的美好。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答案，但我不问，我也不会再跟乔恩走。显然我是倔强的，显然我也做不了举世闻名的肥猫。对于乔恩而言，宠物的丢失使他想再重新拥有一个宠物，他并没有错。但对于加菲，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当乔恩想再次拥有一个新宠物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在心里放弃了他。所以我说，如果我是那只肥猫，对于一个曾经想要放弃我的人，我不会再跟他走。当我刷朋友圈看到这个小故事时，我沉默地想了很久。不管对于生活还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个结果很重要，但是相比较结果，我是一个更加看重过程的人。在我看来，结果只是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为了争得一个好的前途，我们都有过很努力、很努力去奋斗的时候，只是碍于各种现实的差别，或许最终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们看到了一件昂贵但自己却十分喜爱的衣服，为了可以买下来，我们拼命赚钱，拼命攒钱。但是当你钱攒够了，衣服却下架了。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喜欢到眼里、心里，甚至整个世界里都只有对方，但是最后却没能相依相守。以上这些或许我们都曾或多或少的经历过，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皆大欢喜，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走心的过程，会感慨但不会遗憾。对于感情，我更是如此。我要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我更想要一个走心的过程。 天空。

朱茵之后再无子夏。22年前，至尊宝错失子夏，朱茵和周星驰的恋情也没有结果。分手的原因也许是长期维持地下情的无奈，也许是当年爆出周星驰劈腿莫文蔚的绯闻，从此萧郎是路人，千言万语都化作不言不语。几个月前，朱茵在一段采访里提到了那段往事，坦诚自己花了3年的时间放过自己，更花了21年的时间去原谅他。朱茵说，我能够了解我们为什么分开，你要的爱他给不了你，他的爱根本跟你要的爱也不一样，所以紫霞不再需要那个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他的盖世英雄。周星驰之后也再无感情经历。是啊，电影会散场，你我结束也很正常。分手后，我们难免会因为伤心和不甘心而对那个人产生敌意。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怎样你都恨不起那个人来。又或许你宣告全世界你恨他，却又还是在想起他的时候第101次原谅他。就算他对你再怎么不好，你还是会选择原谅他。就算他做了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还是会为了他一次又一次降低自己的底线。就算分开了，你也会大方祝他幸福。你爱他，爱他胜过爱自己，爱到忘记了自己。前段时间，桃子和在一起2年的男友分开了，对方劈腿又欺骗他，曾发誓不会原谅出轨的人的他，给了那个男生又一次机会。可后来发现，男生根本没有和劈腿的女孩断过联系。桃子哭得眼睛红肿，坐在我家沙发上，一句话都不说。地上被他擦掉眼泪的纸巾越堆越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就陪着他从天黑坐到天亮，看着他从刚开始的情绪激动到后来的平静如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你恨他吗？桃子突然落泪，过了好一会儿跟我说，他我真的恨不起来，我只恨自己不是陪他走到最后的人。我第二天照常的去上班，下午回到家的时候，桃子已经走了。房间里他给我留了一个小纸条，我也在想，是不是恨他我会舒服一点。但我虽然脑子里都在想他的不对，心里却依旧恨不起来。 毕竟他是我用了两年时间去爱的人呢。你把所有的自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那个人，你的笑，你的闹，还有你的任性和撒娇。你从一个独立的女生变成了一个有依赖感的人，从一个没什么心事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一个平易近人的孩子变成了冷漠不爱说话的人。或许刚开始的时候有过埋怨，但是爱总会把这些不满弱化。最后留在你记忆里的是你们在一起时很幸福的画面。哪怕从此以后你是别人的盖世英雄了，我也还是对你恨不起来，甚至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因为如果你过得不幸福，我怕我会心疼的哭。感情中没有事实，也没有道理。爱是一瞬间的事儿，在一起是两个人努力的结果，分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开始到结束，你能做的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问心无愧。分手时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你，分开后才发现那个爱过的人你真的恨不起来。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被百分百的爱上，可是遇到这个百分百的人是需要运气和几率的。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几次不错却不长久的爱情，可是现在回头想想，那些好过的时光我都记得，不好的我都忘了。我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你，那么信任你，爱你，依赖你，就算你对我再怎么不好，我还是会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原谅你。说到底，那个爱过的人我们真的恨不起来。曾经用力爱过的人，无论还是否联系，都是我们抹不掉的回忆。无论那个时候是甜蜜大过痛苦，还是难过多于温柔，无论那个时候是你努力经营这段感情，还是他全心全意的付出，分开后对于他不留恨意也互不打扰，各自安好，然后各安天涯。想来有句歌词很好，分享给每一个陷在爱恨里的人。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说

喜欢去有回忆的地方。买东西开始讲究性价比和舒适度，不在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更喜欢一个人清静等等。很多人都对号入座，感觉说中了自己，经常把自己老了折腾不动了挂在嘴边，还给初老症加了很多内容，比如年纪大了挨不动了，只要相处舒服就可以结婚了。每当看到这样的评论，我都觉得悲观。这些人既不懂得爱情，也不懂得岁月。前几天我的舍友笑笑接到了他一个好朋友的电话，那个男生很久没有和他联系，突然联系他开始嘘寒问暖。我还打趣说，他大概是喜欢你吧，要是真的喜欢你，你也可以考虑考虑，毕竟认识这么多年，彼此知根知底儿，感情基础还是有的。笑笑害羞地说，这才哪儿到哪儿。逐渐聊天的过程中，笑笑慢慢清楚了这些年男生的生活轨迹。他很努力地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还考上了在职研究生，在这个年纪已经算是比较上进的男生了。后来男生还和笑笑讲了他的情感故事，比如大二谈的女朋友后来跟他宿舍的另外一个男生好了，大四谈的一个女孩毕业出国了。总之啊，就是他的感情经历都很失败。笑笑还安慰他没关系，他年纪轻轻又优秀又上进，一定还会遇见很好的女生。又过了几天，笑笑收到了他的微信，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兜兜转转走了一圈，我发现最适合我的还是你，咱们都老大不小了，你考虑一下做我的女朋友。笑笑愣了一下，删了他的微信。什么时候开始，二十几岁的年纪已经是人们概念里的老的年纪，谈婚论嫁变成了一场权衡利弊的投注。每个人在乎的都是余生的幸福指数，而不是当下的心中向往。十几岁谈爱情，我们说那是小孩子的游戏，不成熟也没结果。于是我们拼命想长大，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人，我们暗自学着恋爱的本领，我们幻想着当有一天有了工作挣了钱，就去找很喜欢的人，在节日送他最喜欢的礼物，休假的时候就一起去旅行，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与改变，两个人打造一个温馨的小家，有他喜欢的绿植，也有你喜欢的猫咪。这些想想都觉得幸福的事情，是多少人奋斗的动力。成年了，有了爱的能力，也有了爱的资本，爱情才鲜活 和有力。可我看到很多人在他们拥有了爱的能力和自信时，当他们到了正当年的年纪，当他们可以不用瞒过家长和老师，无所顾忌地爱我所爱的时候，他们却亲手放弃了爱情。他们要稳妥，要合适，要后半生一份零风险的保险，唯独不再要爱情。这是成长的悲哀，不是你长大后变聪明的表现。这是年纪渐长接受平庸，不再敢追寻幸福的，不是你看清现实懂得趋利避害的择优选择。后来我问笑笑那男生有没有再联系他，笑笑苦笑了一下说没有，他只是在找一个和他最合适的人，而不是我。后来他又说了一句，其实我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他如此功利地对待爱情。如果当初他说的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发现最爱的还是我，我应该就会答应吧。你年纪轻轻，你心地善良，你为生活不断努力，不要轻易给自己贴上初老的标签，也不要因为爱情还没降临就降低对爱的标准，更不要因为受过几次伤害，遇过几个不对的人，就觉得早已和真爱擦肩而过。二十几岁的年纪是最好的年纪，成熟却不老练，大胆而不鲁莽，认真又不慌张。谈一场真心相爱的爱情，为最爱的人许下一生的承诺。别放弃爱情，再等等，你会遇见的。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是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